洗到一半的时候，他有点突兀地掏出电话，打了个电话给寇金。 十亿。 对方显然没想到会接到他的电话，语气有些意外，还有一些小心翼翼。都知道他现在不好过，做朋友的心有余而力不足。十亿很低地嗯了一声，然后简单地说了一下打电话的理由。 幽冥的伤口好像裂了，你去看看他。不行，送医院吧。头之前还撞了一下。 你俩见过了？ 嗯，下午都在一起。 没有隐瞒见面的事，但也没有提及跟一名动手的事。十一的疲惫感是从身体的各个地方透出来的，让人也没有办法多问。所以，寇金在那边只是皱了下眉。 行，我一会儿就过去看看。 拜托了。 难得的道了句谢，石毅说完也就把电话挂了，不想对方多问，自己也不想多说。英明的伤，他大概猜得出来是因为什么。对于他们两个人来说，任何在对方身上的伤害其实都等同于在伤害自己。石毅知道英明现在也不好受，但是不好受大概是他们现在唯一可以做的事。那种精神上的谴责无时无刻不让人想疯狂。默默地继续洗菜切菜，十亿简单的一锅菜粥做了快一个小时。等收拾完厨房再把菜粥端到卧室，他母亲已经趴在床上睡着了。愣了一下，十亿最后把粥放在床边，然后拉过被子很小心地给他盖上。他犹豫了一下，要不要把妈妈叫醒，最后还是选择了放弃。关上门，他下楼之前瞄到一眼他父亲的书房，四肢发凉地走过去。石毅开门之前深吸了一口气，入目的东西似乎都照着他爸爸的影子，固定位置的摆放一看就是用了很久的书桌和书架。石毅坐在椅子上，手摩挲着书桌的棱角，慢慢地沿着边线往两边延伸，隐约觉得似乎又听见了他父亲在他小时候给他思想教育的时候。 石毅，这错误是原则性错误，绝对不允许再犯，明白吗？你现在装给我看是没有用的，将来有你吃亏后悔的时候。我几万人都管得了，我管不了你一个。 永远都是严肃的语气，一丁点事情都会被扩大的上纲上线。石毅以前总是下意识地反抗他父亲的一些想法和安排，对于能够逃出那些固定的模式而沾沾自喜，却没有认真地去思考过，如果按照他父亲的安排走下去，现在的自己到底是个什么样子。闭上眼想了很长时间，最终石毅还是想象不出来。他拉开抽屉，看到里面他父亲写过的一些文件还有书的批注，他随手拿起一本慢慢翻，越看越觉得酸涩。人都是在失去的时候才后悔莫及，石毅一直以为自己很明白这个道理，也总是看不起那些在失去之后痛不欲生的人。当时他跟一鸣在一起，多少也是抱着这样不想自己将来抱憾终身的理由，只是他的视线集中在自己的身边，却忽略了本该亲近也是他最在乎的人。是不是因为父母总是等在那里，才特别容易被忽视呢？石毅看着看着，眼泪终于还是流了出来。因为泪水的刺激而使得眼眶微微的刺痛着，他看着那些熟悉的字，脑中想象着他父亲最后的时间都在想着什么事情，都还在担心着什么，感到心底被掏空的地方像被风穿过一样的呜咽着。 爸，我一定会照顾好妈，也照顾好家里。 你 想再说点什么，却觉得没有底气。石毅哭到后来把头索性埋在那些书本里面，拼命地想再找回一些属于他父亲的味道，却觉得于事无补。那种无能为力的挫败感和沮丧真的可以彻底地击垮一个人。石毅在精神很恍惚的时候，想起一鸣当时怒吼着说这种痛苦会伴随一生，不禁最后皱着眉，放肆自己的意识沉沦在黑暗里。他知道一鸣说的没错，这份遗憾和内心的谴责愧疚必然会跟着他走以后的人生。以前的那些想当然逃避都会因为这种刺痛而变得狰狞，心底那份缺失不可能会有填补上的一天，就跟烙印一样会留在那里，提醒他究竟做过些什么又背负了什么。第一次石毅意识到自己肩膀上究竟被夹住了什么，也是第一次他明白后悔是多残酷的东西。口袋里他的手机在他彻底昏睡后震动了几下，屏幕上显示来电是英明，却在短暂的两三声后又归于平静。窗外的夜还是一样的黑，让人觉得光明无比的遥远。石毅的妈妈醒了之后看到床头的粥，先是愣了一下，等意识到粥是石毅做的，她先是有些诧异，然后很慢地端过来尝了一口，虽然已经凉了，却让她心头一直萦绕不去的寒意稍微缓解了一些。走出房间的时候听见石毅在楼下客厅打电话。 我知道了。 声音刻意压得很低，大概是怕被他听见。下意识的，石毅的妈妈想到了他可能是在跟谁说话，眉头皱了皱。电话打得很短暂，没说两句石毅就挂了。他放下手机的时候，他妈妈刚好下楼。石毅抬头。 妈，怎么不多睡一会儿？ 睡不着。 他母亲语气疲惫地叹了口气，然后走到沙发边上坐下。石毅还抽着烟，他妈过去，他赶紧把烟给掐熄了，然后站起身，倒了一杯温水递给他妈妈。 那喝点水。 石毅的这种变化，让他妈妈一时分不清心头是酸楚多一些，还是欣慰多一些。他看了一眼石毅，然后接过杯子。 床头的粥是你做的？ 做完了，他稍微尝过味道，虽然不算多好喝，但是也还过得去。 可惜你爸一直也没吃过你做的。 想到离开了丈夫，石毅的母亲依然一脸的悲伤。石毅在旁边皱着眉，但是没有吭声。过了很长时间才听见他妈犹豫着开口。 石毅，你真的是同性恋？ 石母说这句话的时候并没有抬头，紧紧地攥着手里的杯子，微微颤抖的肩膀刺痛了石毅。他皱了下眉。 妈，你现在先别想这些，你气色不好，要多休息。 石毅，别瞒着我，跟我说实话。 是。 躲不过，石毅还是老实地承认了。他妈妈手里的杯子猛地晃了一下，差点摔在地上。 但是，不可能啊，以前从来没有听你说过，而且你不是也交过女朋友？之前我听你舅舅提起有个女明星叫刘丽的。 显然他的父母虽然一直都不怎么关注娱乐圈这些事情，对他的情况却一直都是知道的。石毅敛了下视线，思考该怎么说。受伤的眼睛火辣辣的疼，不知道是不是因为他最近的精神状况导致的，一直很难受。 他最后深吸了一口气。 其实我之前也想过要跟你和爸谈谈，只是没想到会出那种事儿。你要问我到底是不是同性恋，我可能没办法准确回答你，因为以前从来没想过去喜欢一个男人，就算到了现在，我也不觉得我喜欢男人。 他说完，他母亲表情微微变了一下。 那你的意思是？ 直到现在，石母依然希望是个误会，哪怕他心里也知道不会那么乐观。这种眼神造成了石毅不小的压力，他心里很沉重，压得几乎喘不过气来。石毅的声音因为紧张而沙哑着。 妈，我跟英明的关系我自己都说不清楚，就觉得看见他心里很踏实。